段我那个心情比较好，谢谢老师来担任的，万老师请上台。非常感谢啊，那个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系主任是很支持这个活动，但是他现在本人在南京开会啊，所以今天是不能够来担任这个主持。下午呢由我来主持，这个是因为有陈医师老师还有这个北京来的国鹏先生，到了明天的这个上半场这个上午的这个一场呢是龚老师来做。那么这个龚老师能够在上午这么早的时间跑到这儿来做这个讲座，而且第一天就跑来听，非常感谢。那么明天的这个下午呢是我们的系主任就是赵维斌老师回来，他来做。最后一天呢是我们的前系主任韩卓恩教授，他做上下午，因为他跟吴钊老师是原来在那个北京的医研所的同事。然后呢和这个郭平老师讲的这个主题呢是比较相关的，因为他都搞美学。下午的这个龚老师呢，他之前也是跟龚老师有很多的这个场合，就是在活动当中啊有这个接触是比较熟悉的，给我们整个的安排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上午呢原本我不知道王庆军老师会肯和这个刘国英老师有这个琴箫合奏，所以我们这个箫的这个扩音是我们当时只准备了这个琴的扩音，所以如果在扩音上面有一些音响的不平衡的话，请大家这个见谅啊。好，那么我就把这个主持的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当天在天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怕打扰 经营禽舍，然后讲经营禽舍呢，其实很多都是我们不听不考的，在《操办所记》当中都有记载。那张清先生又是广陵禽派的传人代表，所以呢，张先生经营禽舍、《操办所记》、广陵禽派可能都会涉及到。那著名的古琴家张子谦先生，1899年8月29日生于江苏的仪征，早年父母双亡，7岁的时候入塾，塾师呢即广陵派琴家孙少桃先生，13岁时候呢，伯父为他买了张琴，和两个堂兄弟正式开始拜师，跟随孙先生学习古琴。那时候呢，两个兄弟兴趣所然，学务所成，而张子谦先生则琴有独钟，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指法，从而从这个入门的琴曲先锋操开始细心玩味，逐步领悟琴中无限滋味。几年的功夫，著名的琴曲像《龙翔操》《梅花三弄》《平山火焰》已经弹得出神入化。孙先生当时呢也赞美他说还有点天才，甚至说我不如你。每每提到这些，张子谦先生总是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那时候我上课的时候，他也说起这些。我讲的第一部分呢是创金鱼传操办所记。张子谦先生23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到天津的中福银行做练习生，这个中福银行现在我们很难找到他的那个旧址，我找到一张图片过去，这个电脑实在是抱歉啊，我得请 我刚才让你坐着 期间呢，不得不中断抚琴。在《操办所记》当中，他是这样记的：“客金姑辍弹五载。”那时候就是光做这个银行的工作。此后，他到上海，在浦东工贸研站工作。然后他又记载呢：“此来海上携琴自随，使得十亿万里，就是有时间可以弹弹琴。”但是呢，那时候，张先生正在为孤陋寡闻、索然无味发愁时，就是没有弹琴的伙伴，没有琴友，这时候呢，好像是这个命运的安排，他的这个办公的这个楼上，他就认得有这个弹琴的妙手，这时候，认识查甫西和彭志清先生，这个呢，在《操办所记》当中也有记载，同居同所，朝夕俱晤。枕闲乃无虚日，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每天在一起的这个会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当时呢便有了琴坛的浦东三杰之称。查甫西先生善弹潇湘水云，被琴界称为查潇湘。彭志清善弹渔歌，有彭渔歌之誉。张子谦善弹龙翔，被誉为张龙翔。1936年，他们崇尚明代琴家严天池 创了余山琴派和发展古琴艺术的功绩。谋白日之中华民族之音乐保有黄岩遗咒之成分，开始上意创建金鱼琴社，以勉励今人复兴琴乐。所以呢，他们当时创建金鱼琴社的这个初衷蕴含的很高的这个志向，我们可以从这几句话当中看出。1936年3月1日，琴社正式成立于苏州。海上同志即熙然弥及，非常积极的响应，而全国琴人革同风气者更数十倍，恭逢盛境成为生平所未有。我们能够，其实这些文字呢，在操曼所记当中提供给我们，我们能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画面和想象。由于上海琴社较多，赴苏州活动不便，在第九次的月集时，商定12月分为苏社、沪社两地活动。在上海的浦东春江路17号张子谦的住所，就是金鱼琴社在上海的活动地址。从此，先生把工作之余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古琴事业上，琴友、琴社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1937年，金鱼琴社问世，洋洋30万字和一部分珍贵的图片，包括《琴史》《琴论》《琴曲》《琴事记述》《艺文》等部分，汇集琴师、琴曲和近代琴人、琴社的资料非常丰富，并提供了利用现代音乐知识系统收集整理古琴音乐遗产的主张，在古琴界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是金鱼琴派的一个封面，在其中呢也有张子谦先生的论文《广陵琴学的过去与将来》，还有他的诗词《满庭芳忆江南》，还有张先生用撰写的《集琴遣联》的对联，我们假设有机会的话读到这本书都可以看到。其实呢，国难当头，烽烟战乱，张先生为此书的刊印发行历尽艰辛。彭芷清在《金鱼编后》中高度评价了张子谦、沈伯仲的奔走劳作，认为此书的出版即二军都工种成之，就是事无巨细，步步跟进，所以才有这本书的出版。在琴社成立不久，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先生有感于兵荒马乱之中世事无常，而有关琴弹诸事项及必要记录以备将来查考，由此萌生写《操曼所记》的念头。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嗟乎吾，积系孤岛，飘摇可念，白云苍狗，变幻迷长，见往思来，津津可慰，既有昔日之盛乎焉而衰，则今日之聚又胡足是。燕巢微暮，一夕苟安，瞻念前途，不知何若，安见聚者不可复散，胜者不可复哀乎？是今日之一举一动弥足纪念，源自8月21日始，凡琴会、抚琴、习琴、访琴诸端，事无大小，闲笔之于侧，以志不忘。所记无琴人终不散，琴事终不衰，则于即将永伏辍。就是我要记这些事呢，我将就是每天我都要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国可始于继续操笔写词者，则10-20年之后，当大有可观矣。虽然率尔操故，但求纪实，文辞之美，朕固然所记。就是他写这个日记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文辞写得好一些，以便后人去看。所以他的这个前瞻性确实是很强。所以我们今天读他文辞之美，然后他的笔记之美。 为秦史之长篇，或为大雅，或为大雅宏图之所写曲言之所之，或为大雅宏大雅宏达之所写曲言，是非常美的，而且呢，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秦史。这个是《操曼所记》第一册的一个封面。今天我们重翻此书，里面有很多的重要的资料，弥足珍贵。书中记载了30年间先生与秦界、文化界乃至工商界人士的交往。读之不但可以知道三四十年代至50-60年代上海文化界乃至全国的琴坛情况，弥补史料之不足，还可以知晓张子谦先生及其他琴家的艺术观点、琴学趣味。由此可验先生当初断言之不谬。确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是不足手要上的，包括这个琴，这个古琴这几十年当中金鱼的活动和全国的活动，我们都可以看出很多。1938年沉寂一年之后，因为战乱的原因，琴社恢复活动。张先生在操曼所记中对这一段的记述感慨颇多。据好久不长玄黄一色，风鹤中五家必恶抓陈武家先生，到这个必就是都是这个全国的四散呢，扎鹏二公之巅，与子亦兴散不得聚，就是很多人都开始各奔东西，设置计划真忙，余之藏琴藏谱已多为浩劫，此调不弹乎半载。在这个浩劫当中，张先生的琴谱包括他过去是双交琴馆当中的一张交页也被这个战乱所毁，追溯旧友心灰意冷，以为昔日盛盖待不可再，不畏今春如方旧雨又稍稍来及，踪迹达20余人，于是琴社有继续召集之举。1938年8月21日，琴会在上海的500公寓礼堂雅集，以后琴社每月定期雅集一次。1939年的时候又增添每星期雅集，所以呢，在这个笔记当中，它会有月集、星集这样的记载。讨论琴曲，切磋技艺，互相通信。期间张子谦先生教各路琴人，并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值得一提的呢是音乐家沈星公先生的交往。沈星公名庆鸿，字叔奎，1870年生于上海，是我国近代音乐的先驱，乐歌运动的代表，早年留学于日本，归国后执教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他不但经常参加琴社的活动，其住所沧州公寓也是琴友们经常雅集的地方，有时还仰仗其社会的能力为琴社排忧解难。张子谦先生在《操曼所记》中1938年8月29号这样记载的：午后访草农，截至沧州别墅，故沈叔奎先生，新琴友也。先生经音乐善歌，生平作品繁多，有新宫唱歌集问世，与之讨论2小时之久，所言见地颇多。别时蒙赠新宫唱歌集一册。沈新宫呢，曾为琴社创作社歌，2月3日请其作社歌，居然完成并亲自教。社歌另译遣词君甚佳，分3段，可惜这个乐谱我们今天没有找到，非常遗憾。当年琴人李子昭逝世的时候，沈星公也曾经创作琴歌作为哀乐，由金鱼琴人在追悼会上唱奏。 1939年3月19日，琴社为沈兴公70岁生日祝寿。午后，警卫守之来同往舒奎先生处，然后拍照开始祝寿。寿公款待极音，歌《我的家曲》，合家齐唱，音调柔和优美，家庭祥和之气充满眉宇，可亲可慕。张先生晚年还常常和我提起同沈兴公先生的交往，并称我和他是忘年交。1941年1月4日，金鱼琴社在浦东同乡会举行了一场公演，被张老称为琴社第一次重大活动。从草满所记这天的记载中，可以看见琴社活动的状况不一般。他是这样说的：本日本社公开演奏，穷十日之力，是各式均已就绪，入场券已告罄，无法应付，结果请其留下地址，已被越级时专函请来听。会场经午时后布置妥当，台上置屏风、发扇、高几四那个香机啊，四个香机，杂志、松树、盆景、饼炉，平炉之属上绝优雅。未放放音机一句，恐坐后听不清也。其实操剑者开始入场，演奏时秩序极佳，喘息俱无，成为难得。我们看那时候已经他进行这样的演出，而且各种的布置啊、音响啊都非常的，就是追求的非常到位。解放前后的几十年间，张子谦先生操持社务，为琴社开展正常的活动奔走不好，得到社内外琴人的一致嘉许。维持一个没有盈利的从事高雅艺术的民间社团，人员、经费、场地、活动安排等，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1939年2月4日，这也是一个记载啊，在《草满所记》当中，他是这样记的：早接建成信，张建成给他的信，关于社务谬加赞许推崇，越之甚愧，半年来并未有建树，未有碑成绩，结同志诸公旷助之力，于何有焉。下面一段是1956年以后，他的这个1956年2月28号的记载，谈琴社情形甚悲观。据云，本月仅收社费3元5角，房租需30元一月。那时候不是一开始在张先生家活动吗？但是就是1949年之后，公司合营啊，种种这样的情况，那个活动的地点也不存在啊，所以他们要租房进行活动，不知这个房租需30元一月，不知如何维持，于一时一筹莫展。1959年9月19日这样的记载：琴社工作，我在这个因为沙场工作紧张，无暇过问。自调入民族乐团之后，1959年这个记载是1959年9月19号的记载。他说，因为我在沙场工作，非常紧张，在这之前无暇过问琴社的活动。自调入民族乐团后，既有时间又有兴趣，另一方面既想既然专业，更应该对古琴有所贡献，一定要将琴社搞好，因之奔走推广，不予盈利。国庆演出节目经音协拟定后加强排练，据演出日期日语无多，我要镇平和音协通知演员，经审查后最终有7人其原单位或旅弄居委会均不同意演出，因之不能参加。此次变化影响琴社极大，重整旗鼓愈觉困难。实际上呢， 这个是因为在1949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政治运动，当时张自谦先生，在195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载，当时1952年到1953年，1951年到1952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们知道不知道，那时候的中国政治它有一个三反五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在中国的党政机关当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然后在私营工业者中呢，就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等等等等，这是五反，前面是三反。在这个运动中呢，因为张自谦先生他是一个私营的工商业者，他自己有沙场，所以那时候呢，他曾经被关。我们看一下这时候的他的日记，这个是1952年10月5日他的日记。我们说他前面有很多的这个笔记都是行草，用毛笔写的。从这时候开始，也就从这一页开始，他就改用钢笔，钢笔写的。这是1952年10月5日。自3月初三反运动紧张以后，久竭勤挥，有场反省6个月又20天，与世隔绝，万事都不关心，访问操曼矣。9月30日时获自由，悟警卫知道知大家兴致尚好。那时候呢，张先生的他的大儿子，我们在天津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过，那时候还去探视，也不可以，家属都不可以看，那时候确实像张先生说，这叫与世隔绝，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70年代末琴社再度复兴，张自谦先生以80岁高龄出任琴社社长，一时间琴社成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讲张先生呢，他还有一个特别那个愿意推广，做出这个很多工作的，就是唱情歌让古韵弥风，这也是张自谦先生，就是我在跟他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注重的，这个在操曼所记当中记载也非常多。唱情歌让古韵弥风，中国古代音乐尤其是古琴音乐一向有唱奏合一的传统，古有顺弹五弦，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诗这样的记载。史记孔子诗家当中也说诗300篇，孔子节弦歌之。张自谦先生十分注重传统琴歌的挖掘整理和新琴歌的创作，曾坦言于对于弦歌向来积极，颇似独创一格，发挥古典音乐唯一之精神。早在30年代，张子谦对琴歌就有所注意，在操曼所记1938年9月24日的日记当中写道，琴曲本应歌唱，但废之久矣，颇思研习成功，将来拟正之沈书奎先生，当可有所发明也。据范伯言先生讲，1936年我在上海结识张氏子谦，他弹琴之余偶可昆曲，而我不曲之余从张老为师，初学操曼。张师在智心斋琴谱中超视乐是京东词之谱试音研究，如我并不节拍，我就承担了这一任务，并将不符合吐字行腔之处稍作改动，经张师审定后由我试唱张师公琴和箫。1939年金鱼在沪首次公演于浦东同乡会礼堂。在救亡运动中，金鱼琴社不时唱响这首金钟词，以不失琴人为抗战所做的贡献。半个多世纪，这首琴歌早已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操曼所记当中还记载张子谦与多位琴人孜孜以求切磋琴歌的生动景象。 关于金钟词，我们就可以从1938年，刚才是9月开始，然后12月，然后12月当中，它12月3号、12月12号、15号、18号、21号，它这样的记载都是有关于金钟词的这个定拍，然后怎么去揣摩，怎么去和琴友这样去数次的交流。我念几段：试唱金钟词，声调高低颇费斟酌，过高则丝竹无音，过低又不足以发挥曲情。数度试歌，始觉稍可，仍有改善处，尚需再度试习。然后在12月21日呢，这时候他说，金钟词已完全成功，以其天赋歌喉，更觉激昂慷慨，不可多得。这是请范伯言试唱之后他的感慨。早年张先生为琴歌打谱，开始呢点拍时，他说一般先有其大女儿家谱反复试唱，然后再邀请舍友吴景卫、沈草农等先生共同试弹试唱。其中有一首《二乡琴谱》当中的《浮云春思》，张先生喜其词，久拟谱出弦歌。此歌的打谱工作也得到沈星公在音乐方面的指导。在1938年的《操曼所记》当中，他说到午后访卷位伤《浮云春思》，按谱一过，音节上觉婉转，高音至七徽，至七弦一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高音至七弦一徽，低音多一弦徽外，为曲中少有，通体流畅，有词琴曲，象记矮板，推此为此，故为词句束缚，思维难能。苟歌者得法，必多可听。点定拍板，即有出入。景卫不愿冒为之，乃同往沈书奎先生处，成允试定一二段，能有根据，当演较容易。研究约2小时，使个别去。几天后，沈星公先生就把他们点拍的谱子送过来。然后在很多的这个时间之内，11月15日、30日，就是一直在研习，这样就是聚到一起回去做功课，然后又聚到一起，把这个《浮云春思》的情歌弹给大家听。然后呢，这时候我看应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这时候初告成功，然后作为这个琴社的演奏的曲目，演唱的曲目，这首歌第一次的演唱，就中间的一些细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念了。然后这首歌琴歌的第一次演唱呢，是在1939年2月26日的月集上，由张汉胄女士演唱。她是这样记载的：张先生，张女士歌极好，大家全体赞许。与众请一度复唱，尤觉佳妙。在后面的演出当中，《浮云春思》也作为保留的曲目。我们现在可以听一下这个，也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歌唱家鞠秀芳老师他唱的这个《浮云春思》，我们可能很少听到。 校开的一场音乐会上，唱的这首《回春思》和《春光好》。《春光好》呢，是根据这个《月红风晓》梅安琴谱，这样的一个原型，然后呢，加上沈庆功先生的词，然后这样配唱的，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情歌。然后上海民族乐团的沈德浩老师他唱得非常好，然后张先生呢就请沈德浩把谱子寄给我，然后把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张先生就教我怎么唱，但是我再唱也唱不过沈德浩，还是沈德浩唱得好。所以那时候我也非常感激，但是他从情歌上这样，就光是琴曲，对情歌的提唱上也非常的用心。其实呢，也像刚才所说的，琴歌也是我们琴艺术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张先生呢也特别推崇这个琴歌的弘扬，也能够看出张先生的这个他实际上他的教学也好，他的整个的这个艺术的这个道路也好，他的这个思想的开放，而且对于这个填词啊、新创啊。而且对一些就是写上词，写这个琴曲本身，应该是琴曲，然后它旁边配着词，怎么去把这个词跟这个曲给它融合到一起，然后该删的、该改的，它是一个很能够就是这样精心去做的，不是说多难听，我也原封不动的摆在那，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它有很多自己的这种艺术追求和艺术观点。很遗憾，没办法放。好，那我们现在就讲第三部分，陈广陵出自家面目。张子谦先生虚心好学，从不自满。1938年，琴家学位孙先生听张子谦弹琴后，不客气地指出下指不实，调息不匀。张先生深受震动，当即写一副对联：念载功夫下指居然不实，十分火耗，调息如何尚未匀，挂在墙上以自勉。即使成为专业琴家也如此，他利用全国巡演的机会，每走到一处便寻访当地琴家切磋请教。90岁高龄的时候，每当与我谈起同辈的琴家，也总是看到人家的长处，常说此人某方面比我强，彼人某方面强于我，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谈论古琴艺术，谈起艺术成就，如仅限于他的演奏，是很难全面把握操曼所集中，是很难全面把握的。在操曼所集当中的很多段落，反映出他独到的艺术见解和敏锐的艺术感觉。比如在早年将琴曲谱完奏改编成乐队时，他曾这样记道：谱完奏本佛曲，撞钟鼓挠脖之声，传法语梵音之意，参以暮云隐庆，似以无伤大雅。于初建议草奴云孙等复合之，难有思举，你用瑟一张瑟，琴二箫二合奏，暮云以节之，隐庆以扬之，故使各段节奏或疏或密，或重或轻，高低远近，句序鸿鲜，一一描述出之，使聆者在梵宫佛国中思真妙境。所以我们想到这个，他那时候对谱完奏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其实呢，我也是沿着这样的，我们合奏谱完奏的时候，像隐庆啊、庄重啊、挠脖，实际上也是法器的应用，然后加上它这个泛音的自然的这种，我说是自然的这种声音，然后再加上像我们在谱完奏当中的一些撞啊，好像是那个人声，这种自然之声和法器之声还有人声的这种结合，确实像在这种古刹文禅当中，这种佛国之中的这样的一个意境，实际上呢，在1930几年的时候，张先生就有这样的举动，所以他们的谱完奏也作为音乐会的一个保留的。 的曲目。琴界一般认为管鹏湖先生的演奏以寻魂舞朴见长，吴景辉先生的演奏以绚丽多彩见长，拉甫西先生的演奏更多是一种情感体验和自我精神的寄托，而以张子谦为代表的广文琴派则以跌宕不羁见长。以这个梅花三弄我们就能够可看一番。梅花三弄通常其他的版本是没有太大的这个节奏上的区别的，没有这个广为派的版本我们能够听出很大的区别。现在我们就不做对比，假设有时间我们最后谈一下。古琴音乐的个性化特性以及它的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在张子谦当中的梅花三弄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这可能会涉及到传统古琴音乐推广而知，也就是说中国音乐究竟有何特点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常说古琴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瑰宝当中的一颗明珠，其音乐其意义当然是很多方面的。首先说它的历史悠久，并由于文人的参与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古琴保存着近唐以来的基本方法，如绘中国古代音乐之面貌，考察琴乐是能够得到简满意的答复的。如果撇开古琴音乐而谈中国音乐史，学术界称为无声的音乐史。但古琴的击谱法是左右手的指法，而节奏方面呢就稍微简单了一些。那我们想，难道说智慧的中国人没有能力发明记录乐音时值的符号吗？显然不是，这恐怕与中国人的艺术观甚至哲学观是根本一致的。简言之，艺术要自由率真，自出即出，尽可能少的来自各方面的限制，这才有了古琴的打谱。因而中国传统音乐古琴音乐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千百年来传承一脉相传的琴谱，经过不同演奏者的打谱，由于演奏者不同的乐位及知识结构、审美意趣甚至心境的不同，同一首乐曲会出现不同的面貌。中国音乐的这一特点在古琴音乐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完整。另一方面说，中国音乐说到中国音乐的形态特点，尤其是古琴音乐，除了重旋律、重腔韵等等，在节奏方面也少有西方那种严格的并在一段时间内以一以贯之的拍子这样进行的，而是重气口，似说似叙，任意挥洒。正像古琴音乐史学家许建先生认为的，从谱系传承和音乐风格上看，广为派的梅花三弄还保留着五百年前的琴乐特点，以张子谦为代表的广文琴派在某些方面更多的保存了古风。1956年下半年，上海民族乐团邀请当时在沙场任职的张子谦入团工作，这是1956年下半年的时候。在11月6号张先生的日记当中是这样写的：周慧、刘一来玉玉书诚恳，颇为感动。这时候就邀请他，向他发出邀请。在12月8号这一天，张先生的日记写道：上海乐团调职手续截至今日，截至昨日是办妥，今日午后离场。我在沙场服务前后18年，今告结束，转至新岗位的工作，心情极为愉快。所以这个时间的节点是1956年的12月8日，张子谦先生正式的成为上海民族乐团的团员。张先生走上专业的琴家的道路，成为我国文艺团体当中一位职业的古琴演奏家，同时为上海音乐学院兼课。在这个《操曼所记》当中也记载着这样的：1958年，他 他的记载，10月8日晨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兼课学生工一陈功亮、李宇贤，后面还有很多记载，他们进行乐改呀，很多很多的记载。所以呢，其实现在的一些琴家，就是我们当代的琴家，他们特别有幸能够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老先生，跟他们学，不仅学琴学曲，而且能够跟随他们学做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在操办手记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作为广文琴派的代表，张子谦的琴风形成今天的面貌，与其他作为专业琴家要以他重念一下这个张子谦的琴风形成今天的面貌，以他作为专业琴家要时时面对观众是分不开的。他虽尊奉广陵派，但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也充分吸收其他各派所长，从而形成自己的面貌，并在很多方面对广陵派有所超越。当代广陵派的另一位代表刘少春早年与他同出于门，那时候孙少桃先生同时是一个学生是张子谦，还有一位学生是刘少春，同出于门，均受教于孙少桃。1955年6月，刘少春从扬州到上海参加金玉琴社星期日对内观摩演奏会，对数年后两人重逢的言谈，张子谦先生在《操曼所记》是这样写到的：少春欲保孙家，晚往访，十余年不见，欢然道故，谈别后情形，都无事出，彼此均侯同贺齿贺，回忆前尘，怅然久之，至数弹数曲，少春为我之指法已有变更，于初不自觉。我再读一遍这句：少春为我指法已有变更，于初不自觉，细思言颇中肯。近十年，于弹各家曲调，无形中无不受其影响，势必有所改变。听弹乔歌《龙翔操》比于稍有出入，可作以证明。张子谦先生的演奏格调高古，指法凝练而奔放，意欲破板而深邃，把情与意融汇在自己的演奏当中。以其代表曲目《龙翔操》，它的节奏通体跌宕，结构非常紧凑，分开时三五乐句或七八乐句成一段落，合起来全体又一气呵成，有细密处也有奔放处，圆转自由，收放自如。张老的演奏正是这种多变的，别人听来无固定节拍的，在音乐中驰骋的音乐，乐句与乐句之间，乐段与乐段之间处理的丝丝入扣，使整曲确有与天地俱化与太虚同体之感。1984年，张先生曾写过《听弹龙翔》的五言绝句，是这样的：抚弦动操间，龙翔去无迹，仿佛有余韵，萦回绕天际。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演奏境界的写照。张先生呢，在给我上课的时候，也经常提及这个广陵派的一些演奏特点和他自己的一些演奏的体会。比如说，右手下指喜用偏锋，然后过灰，就是在弹奏的时候，我们基本的这个右手是放在乐山和一挥之间。然后呢，他说这个广陵派弹的时候会有一些过灰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使之呢产生音色的对比，刚柔的对比。在传统的说法上，这个是琴之所禁忌的，但是呢，证明张先生从艺术的效果出发，对古法有一个大胆的突破。对于银铙，他也特别 别强调这个左手勤劳的功夫，他说这是广陵派的一大特色。他说广陵派大概以细致柔和取胜，所以在银铙方面很少有大铙、急铙，多用细银、缓银之类，特别如就是易于演奏这个抒情的曲操。比如说像《平沙会宴》当中，他是反复强调字字有银铙，而银铙不就是说每个字都有，但是呢，他又不让你看出在那儿，就是非常大的，所以它是非常细腻的。所以我们听这个《平沙会宴》的时候，其实能够听出这样的这个韵味。然后呢，他也经常的引用这个《吴志斋》上面的说法，就是上下走惯，置若细吟，以及少息手，暂可不动，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细致的这个方法。将大指藏于四指之下，隐隐隐之，啊，可能你都看不到，但是它其实有这样的这个韵，非常细腻的。所以呢，在跟他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能够这样面对面的学习，是能够对，其实就是说我们继承一个琴派，继承一个琴家的特点的时候，这样面对面的学习是真正能够做到口传心授，而且把它最精华的东西学到手，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双状的特殊使用。在广陵琴谱当中呢，常有左手的这个双状的出现，在其他的曲子当中也会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像环奏也有，但是呢，在环奏当中它是一个比较舒缓的，没有特别特殊的要求。实际上我自己感觉它就是一个像这个人声的一个感觉。在这个广陵琴曲的这个双状当中呢，它强调呢是就是比较多，用的也比较多。有的时候我们看可能是一个静护，可能会给它做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双状。而且呢，张先生在演奏当中呢，也强调上弱下强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往来非常的分明，以增加这个音乐的这种动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唱弦，我们可能听张先生的那个唱片的时候，还有一个唱弦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说我半年绝弦不弹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唱弦能够取得不忘，所以这也是一个特点，就是唱他的这个弦位啊，比如说七二七左四三二这样的一个唱弦，弦的音高啊和指法，然后唱，比如说一开始七对付对付对付，实际上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记谱子，然后平沙的这样的一个唱法啊。然后呢，从节奏上呢，它也是与众不同的，有很多这个混合节奏啊，比如说像这个《梅花三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的一个混合的节奏，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从真正的做传承，我们把这个搁在五线谱上，或者是搁在简谱上，我们可能能够看到它有四二的，然后有这个八三的这样的一个混合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拍子的时候，千万不要看成是一个，比如他喜欢大大大大这样的，千万不要看成是一个前头是一个一拍，后面是一个切分啊。有的时候那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或是没有这样一个传承的话，就容易看成前面是一个，比如说大大大大这样的一个感觉，给他看成一个大大大大这样感觉，就是不符合这个广陵张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看拍子的时候，也要给他看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复合拍子。但是这样的记谱其实呢，就是一个提示啊，就是一个提示，千万也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死的东西啊。因为在张先生，我跟张先生学的过程 刚才说的这几个特点要突出，还强调了一点，就是对于就是精气神啊，他的精气神。其实我很多时候在听龚老师的音乐会和其他旗下的音乐会当中，我都有很多的感慨。有一次跟龚老师交谈，他也说就是听古人命音啊，我这个演奏都是按照古人的这个比如说大胡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都是按照古人的这样的一个命音去，一定要弹出这样的情绪的。实际上呢，张子谦先生他提的这个精气神儿啊，在这个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要提倡的。他并没有拘泥，哎，你这点儿长一点短一点，他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要传达给大家。因为我毕竟是跟他这样面对面的学习了很多年，刚才提醒我时间已经到了，那我第四部分我就说一下吧。第四部分就是广博采蒲，墨守成规。其实也是说这个张先生在他的这个艺术的生涯当中，跟很多人的这个交往，比如说像这个梅安派的徐维森先生啊，和这个一下子说就是一跳跃哈，比如说像这个张普西先生学习潇湘，像这个李明德先生一起研究墨子悲思，像彭志京先生学习渔歌等等，这些像这个与吴景月研究广陵散啊，这些实际上呢都是他不墨守成规，而且呢和其他琴派，刚才说这个徐维森呢，然后这个岭南派的琴家，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交往。实际上呢，这个一个是广采这个众长，而且他善昆曲，然后对于这个琴曲的合奏啊，琴歌的诗唱啊，也非常的富于名利。而且呢，他还有诗词，很多的诗词给我们，这个也是很那个重要的一个就表现他的一个方方面面的一个修养。再有，他还就是有摄影的爱好，早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柯达的这个专业杂志上有他的这个一幅照片刊在上面，那个照片的名字叫《伞》。这些实际上都是张先生一个综合的一个艺术修养一个表现。下面我就说说这个《操曼所记》的更多的一点它的内容。《操曼所记》的时间呢跨度30年，它当中就是从我自己在学习当中的笔记，它大概涉及的琴人吧270-280位，然后呢琴会的活动从这个年的活动到这个月级到星级这样的活动，而且呢就是也有很多就是琴社的起起伏伏这样的记载。这个是中华书局出的这个《操曼所记》的第一页，然后呢他们涉及研究的琴谱大概有50多首，这我就不在这细念了。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打谱的一些观念，从我自己的这个笔记，我给它分类的过程当中，就是琴人、琴会、琴曲，然后还有友情篇，这个友情篇也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就是古琴的鉴赏，我也曾经写过一个小文，现在就是留着自己看，就是张子谦先生《操曼所记古琴过两部》，就是在他这个当时当中，他看过多少琴。然后就包括这个金涛怎么去买，然后金涛是怎么得到多少人去鉴赏这些啊。这个是第一页，有一位琴友叫叶大碧，他在这个操曼所记当中，因为前面嘛写日记前面都有很多页空的，然后一些人朋友啊在上面去提前，这是叶大碧先生，也他不弹琴。 琴，但是在那个京剧琴社活动的时候，他去干什么？他是舞剑的，啊，在这个张先生操办所地方有一台，就是有弹琴有舞剑，在他的那个花园，非常好的。这个我都想念的，没有时间了。啊，这是周孝芬。这个是张子谦先生他的手记，就是在操办所记当中第一页，啊，刚才前面是别人在他前面提的，这是正式张先生写的，啊，这个第一页的话就是我刚才也是提到的，就是写这个操办所记的意义啊、原因啊等等。这是第一次日记，刚才是前面的那个意义，这个是他的第一天的日记。然后呢，从这一页开始，我们看到是，这是多少？1951年，从这篇开始，他就用这个，1949年以后的这样1几年，在之前他都是用民国的这样的称号的，民国多少年？民国多少年？是这样。然后这个呢是在我们出版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钢有毛笔有钢笔，为保持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致呢，然后都给它作为这样的大小，然后竖排钢笔的也做成这样，但是唯独这一侧它是写在白纸上的，啊，其实就是不同的用纸不同的这个用笔都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心境一个境地，啊，这是写在白纸上的，也是为一致呢，我们就给它加一个这样的横框，啊，然后后面我又找到这个张先生的一些发表的文章和诗词附在这个最后。过去呢这个操办所记是10卷，啊，然后文革当中呢就被抄走最后的1卷，所以我们在出版的时候呢也给它作为10卷，然后就补充上这些张先生就是用1000字补充上他发表过的一些文章，然后也积极的在准备，就是在出版这个影印版的时候也在就定下合同要出这个签字版，应该最近也会出这个签字版的这个操办所记，然后有一些注释，然后呢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照片放在上面，能够看更多的信息。那我就想在这个话结束之前呢，有一段我自己读这个操办所记的一个心得。宣纸装订成册的日记早已泛黄，映入眼帘的是秀美的行草，字里行间陆续出场的人物，和不论哪一页哪一天的生活都引起我的心灵感动，像高山巍峨平静令人仰止，像流水点点滴滴汇入江河令人心潮澎湃。张子谦先生和他的琴友们生活在平常的世界里，有战乱宵禁，有各样的政治运动，但他们的生活意境却远远超出这些，是大雅，是幽玩，是阳春，是白雪，爱好、事业、学术三位一体，古琴成为他们生活中取之不尽的源泉。当你读操办所记时，你会发现它是个宝藏。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 谢谢李老师啊。